梦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 身上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纯金如玉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玉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有人说天秤座在生活当中会非常的追求平衡，就是很多事情都要求心理上感觉差不多，这样我能接受。比如说你对我的好和我对你的好不能相差太远，其实不光天秤座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相差太远时间长了就会觉得不平衡。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不平衡的事情呢？当然也要看你的心态了。好了，希望在这里听歌的你心态棒棒的。 年年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年年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年年你若是晴夜，我随着吹飞大雨，装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年年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年年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年年你若是晴夜，随着吹飞大 爱与忠心的心意，准备和你一书缠绵。我真心以为承诺让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真实的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我真心以为承诺让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真实的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 怀瑾《早安》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生命只在被欲望迷乱了的人心中，才一定要分出尊卑高下。不争是人生至境，最好的境界是不争吗？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只要你觉得是对的，只要你跟着心走就足够了。不过真的觉得不争不抢，岁月静好，是一种很好的状态，这样的心态也是知足常乐的。OK， 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 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抗争，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Ah.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一，农历4月27。每一个周一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周一周二的天气相对来说变化多一点，今天是中雨转小雨，明天是多云转晴，周三周四周五都是晴天，预计本周六日都有雨水天气。气温情况怎么样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到3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温度13度到20度之间。天气炎热，阳光很好的时候容易犯困，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开车犯困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不要疲劳驾驶，每天中午最好能够睡一会儿。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3度，廊坊中雨转小雨，26度到15度，首都北京小雨，26度到15度，近邻天津小雨转阴，25度到1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和波士智达0316-3725-888。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遗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法规，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多少如今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话，如今你睡不睡，多少如今多少泪，两肩没进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是更悲哀，多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消失，爱情的话，爱情的话，如今你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夜雨又甘心雨水，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 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成流水。多少柔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去不回，剩下一片努力梦境，梦醒去更悲哀。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话，爱情的话，如今已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自沉醉，多少柔情多少泪。 平时喜欢玩乐器吗？会什么样的乐器呢？有的人会弹吉他，有的人会吹笛子、弹钢琴等等等等。一直都觉得音乐是一种非常棒的熏陶，它能够调节人的心情和心态，也能够让人养成一种不错的气质。不过印象当中我是真的挺半途而废的，比如说我学过长笛，只学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然后了，还有吹过笙这样的又小又可爱的乐器，不过现在也忘记了。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学一种喜欢的乐器，或者捡起曾经被你丢下的乐器。好了，感受音乐的话，在这里听歌应该是最简单的。 你总是守在我的身边，像一个小天使，偷偷收藏我所有的心事。 就是这样的喜欢，熬不到牛仔。

联合惩戒和黑名单管理的期限为一年，自公布之日起计算，管理期满被惩戒对象需在期满前30日之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提出移出申请，经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审定通过后，通报相关部门和单位向社会公布。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灰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017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18号在廊坊开幕，我市共有5个项目在19号上午举行的省市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签约，市长刘连杰出席签约仪式，并代表市政府与合作方代表在合同文本上签了字。本届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我市有2个项目在省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签约，其中中国中冶总部基地17项目拟占地300亩，总投资60亿元，项目规划建设期限3年，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对我市建设成为高层次开放型、创新型、领先型和生态型的现代新城起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具有重要带动作用。地球深部资源探测开采仪器和高端机械设备研发制造中心项目总投资1.45亿美元，拟占地260亩，主要建设高端机械设备研究中心、无污染生产工艺制造中心、高端机械设备仓库及销售中心，中心将引进世界顶尖高端机械装备、精密探测仪器技术，特聘外方高级研究人员，自主研发创新及生产自己的设备、仪器及产品。我市另有3个项目在廊坊市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签约，其中中产影视文化产业园项目总占地3000亩，总投资150亿元，主要建设影视文化创意创作区和传播交流会议展示区，项目建成后将促进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彰显城市文化底蕴，提升城市发展建设水平。中国燕郊影视文化旅游示范区项目总投资15亿元，计划占地面积150亩，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聚集影视文化发展资源，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际化全产业链的影视文化产业基地。北京三友泰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汽车内饰件生产项目总投资507万美元，租赁厂房65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年产各种汽车内饰件115万件。这些签约项目既反映出我市经济建设的强大发展后劲，又彰显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我市主动出击、积极引进大项目、高端项目取得的丰硕成果，成为本届经洽会上的亮点。日前，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视察市人民法院工作，市政协主席张晓明、副主席李长松、刘伟、夏凤英参加视察活动，并召开司法为民座谈会。市人民法院院长张凤岭汇报了法院工作。去年以来，市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收结案数量再创新高，共受理各类案件17724件，同比上升42.19%，结案15847件，同比上升76.96%，结案率89.41%，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被省高院评为全省优秀法院。市政协视察组实地考察了市法院文化展厅、

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 八点钟的时段，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讲一个好玩的东西，主题是狗狗是亲生的，而我是捡来的，就是那些爸妈格外偏向狗狗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说呀，我妈经常把狗喝剩下的牛奶给我，吃东西之前先问狗吃不吃，狗不吃才有我的份儿，我活得好艰难呀，靠狗狗给口饭吃。你身边有这样的事情吗？狗狗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哦，既然养了就一定要对它负责，相信那些小猫小狗也给了你很多的快乐。好了，不说了，这是在这里快乐的享受好音乐。接下来熊天平的一首《心碎的冰咖啡》。 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紧紧握着双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愚昧心流泪。碎的冰咖啡

分数，坚持修来的福，干枯树啊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这身道不让你有退路。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有着你的主意，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接，告诉我你要我怎样。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想打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达天地，就爱听你说外语。 现在的你会不会怀念曾经听歌的那种感觉呢？可能是用 MP3 MP4 啊，当然随身听，还有录音机，比较老式的那种木质的，甚至还有用复读机听过歌呢。想想看，这些记忆当中的东西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但那样的时光真的是会挺想念的。现在如果你拿着随身听出去听歌的话，一定会非常的拉风，就是这么复古。好了，在这里也经常会听到比较经典的歌，可能就是你曾经用这些东西听到的歌。 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听，也许有救，反正会内疚，我犯下的错，借口已用尽，没什么意外，别像个无赖，爱要试探几个回合才可以，不需要声嘶力竭的证明清白，酒后还算清醒，我不算太负心，麻木到你根本懒得听。

响动，打开了门外太冷的空气，我需要一个勇敢的响动。有时候跌跌撞撞向前走，总是会发现难免的差错，来不及讲得太晚的对不起，会变成指出方向的星座。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就算是恐惧不止一点点，要问住自己千万不能哭，就出发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一朵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心，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一朵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不等吹熄，也舍不得放弃。出发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 是曾宝仪的一首《专注》，来推荐一些书：辛蒂小姐的《餐桌上的恋人》，蔡澜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佳倩的《明天我要去冰岛》，张薇《女医宁妃记》啊，这个有拍成电视剧；钟伟民的《44次日落》，宁远的《有本事吻你一辈子》，小北的《遇见每一个有故事的你》，渡边和子这本书叫《愿人心温暖》。万物复苏，如果有听着感兴趣的可以查一下读一读，闲暇时间里读一会儿书吧，再或者听好听的歌。接下来邰正宵的一首999朵玫瑰，不知道在520、521的时候有没有收到玫瑰花，无论是什么样的日子，希望你终会获得幸福。好了，赶紧来听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拜拜。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像前尘如梦，心似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以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落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已碎，花事湮灭。心思